宝听天 江也仙呐，哎呀，哎呀， 就要俺哪呀，哪里个舍呀？ 时时想念小张。表弟是洛阳公子张俊瑞，好骑骏马斗四江啊，大比之年岂可考着带领书童离故乡行走，路过普救寺 巧遇英娘面儿红妆啊，他二人一见钟情情深意抱，传书鉴定终身，多亏小红娘啊。 最可恨崔老夫人来婚是指害的一对鸳鸯不成双啊，张金瑞想莺莺兰把文章做啊， 莺莺想金瑞哎，吃啥也不想，这日莺莺清晨起叫声丫鬟小姑娘，快去快去你快去，我写封书信你烧到西厢。 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嗨，红娘，那 呀，我们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的腰啊鼓了嘎的疼得见细了，受坏了。王啊， 臣在天莫在人， 巧配鸳鸯啊， 想当初，想当初咱二人 并无来往， 是因为普救寺 贵母降香，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苦了大地， 动了情长，不料想， 不料想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围寺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此景啊， 心害怕， 血上高白 接着抢啊！ 谁要忙活 啊？贼兵啊退， 将兵续他 做七房， 是还有他， 我们院做小。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上两百年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我到吧， 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念门长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摆上那个干亲妹呀， 倒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着浪打水呀， 空劳一场， 我家我们快你报警到了一个 俩都给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了 倒不远呐， 多闹一闹， 粉皮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老婆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要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 心里着忙。 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难到天堂。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怎掉几块 琉璃瓦呀， 咋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到了。小张兰， 那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这小白的吓得你个 拉撒谎啊， 姐夫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短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 啊、红字丢了庄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爆差味了，去老贵了。 把他们送去呀， 舍不得打。 小姑娘看看你我心腹事啊，是怕 你 我一 好奇家常啊， 哎呀 哎太好奇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我病在床感冒了， 感情先生 不见好， 是没请客、 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灯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偷谷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秧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 那叫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误劳七上。 你要真要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睡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哪里呀？ 江南好， 可探亲你呀？ 回故乡啊。我到门外呀、啊， 你瞅我， 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 眼泪呀，汪汪啊！ 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忙里走的时候， 后来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 夜晚盼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帮不了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他打不打钱啊？ 从吧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一碗汤 饿得前腔 贴后腔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直晃灯啊， 腿从走道 走不动， 不扶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 在一般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哎呀不靠， 要咋的呢？ 再从小发鞋 别做帮， 再帮做底儿啊， 别做帮， 再帮帮 别底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成果然强， 一片玉砌 当空照， 风吹天马 响叮当， 大门可掀， 一副对 光个上联 敲下章啊， 上一联玉锅琴书刃， 下联风来寒墨香，什么 有横批挂对联， 三个大字大西厢。门上一副对儿， 挂个上联敲下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物唐诗尽字翰门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去是屋里更比 外边墙， 紫乎天棚 在雪洞， 等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 左右 扛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 画上看 这墙画十张啊， 红衣 赶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连环黑布郎，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吞并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花香过海绣帘人，九里山前数韩信。 说到谁呀？ 士兵山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匹忙，一换一换动刀枪。 坐在山上的牛魔王啊， 肩身扛一个压倒袋呀， 那是上方的徐家娘啊， 肩身扛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参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参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君瑞呀， 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哈哈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啊盘子上的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口海海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狼和牛里你的那姑娘啊，拿了一口海海呀， 上身穿着红袍， 拿了一口海呀， 拿了一口海呀，裤脚长啊，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头上青丝 那个乳蜜眼呐， 衣裳那个杏眼， 水汪汪啊， 双板 鼻子， 芙蓉 面呐， 把住那个 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 哪里不寒呀，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哎呀， 红娘们听这句话叫声公子小蟑螂啊，那夜你把那花香照风上传到夫人的耳旁，他手拿大棍把楼上水淹打，奴家小红娘啊，得知你们两对狗妾是一气之下定在床，今日比我来帮你找啊，那你去当面不对面落细说短长啊， 张生一听啊心害怕，这跪倒在地直塞扛了，磕得好自己千米啊，做一好是没有毒在四方啊，红娘姐姐天门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君瑞爱到的好龙牙，大姐呀，帮个忙吧，大姐呀！ 可是你是一个男子汉呐，哎呀，做事不如我们女儿工装啊，哎呀，哎，我们女儿工装啊，哎呀，走吧，找老夫人去，赶紧走。 谁的那个黑锅谁的背呀，七根发夹谁呀谁呀，哎呀，哎姑娘啊，怎么大事要化小啊，小事要化美呀，这事谁也不用推呀，杀猪要打碎大火赔呀，哎呀， 把金庙 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当，我都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人世间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姑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哎呀，大姐帮个忙吧。黑了，帮个忙得了。 什么叫红娘啊？叫红娘啊！小红娘这里不怠慢，今天谈起小蟑螂啊，跟你说句是玩笑话。 啊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月月来得快，来回盈盈女儿红妆。 老夫人啊，崔老夫人知道我了， 当时气得脸儿焦黄，泪淙淙，马路上开口大骂：小蟑螂，当初你搬来那白马将包我母女，这安康为了报恩把你请，请你西厢，你文章换了文章，你不念四邻路程太荒唐。不招白一婿，我与不嫁，贫家郎君这等洞房花烛夜，除非金榜